好，我 Tata 呢度今个礼拜咧系讲下 game 嘅， 讲 game 啊，正宇。其实本身上个礼拜应该系讲 game 一个小弟失约，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啦，反正 系福田啊， 杰特啦，嗱，其实好差唔多，好似都有几单，因为网上都有已经有人做咗啲柯南米嘅啲好听啲就回忆录啦，唔好听啲就无名字啦。因为你嗱咁啊讲真，无名字我觉得好刻薄啲嘅，因为佢都就出 game 手机 game 界啫。 佢本身唔係一間蝕錢公司，正確講，佢唔係因為執笠啊。 咁佢出新，咁佢新官上任三把火，佢新老四上場，咁梗係有新嘅新搞作，咁咪停咗，唔係停嘅，減產啊！ 佢即係將事業嘅主線轉移，由即係由傳統嘅家用遊戲、手提機遊戲咧，轉移到主要做手機嘅貨金類遊戲為主。咁解釋翻點解會咁咧？即係好正常。換咗新 CEO， 而呢個新 CEO 嘅背景就係之前做手機 game， 即係賺好多，幫公司賺好多錢嘅人啦。咁你諗下啦，即係舉個例，如果你可能長和係揾咗個賣魚佬嚟做 CEO， 佢今日同你講我哋主力賣魚，即係啲係好合理嘅事，所以大家唔需要覺得有咩奇怪或者哇唔係喎 ，K 廠完全放棄嗱係咪完全放棄咧？你睇下跟住 E3 嘅發表同埋跟住之後嘅半年至一年佢嘅嗰個。line up 先可以下定論啦，即係唔好將上次小到嘅嘢就去完全即係合埋嚟講，當然係一定有關係，但係唔好完全一概而論。 嗯、 所以嗱，應該咁講，佢始終佢係一個完咗嗰個財政年度出嚟講嘅嘢，嗰啲活動或者嗰啲嘅發布，其實最緊要唔係做俾我哋機迷睇，基本上係做俾啲股票啊、金融界睇。咁、 嗯、 你金融界基本上識條春咩？又係完全唔識噶嘛，佢哋識嘅就識數字。咁你嗰條友本身係做呢、這個。手機賺多錢，佢講翻呢啲咁嘅內容，好合情合理。其實你可以回憶翻一樣嘢咧，就係、是、你記唔記得之前任天堂咪岩田聰出嚟講過就說，就話同呢個摩巴機合作出手機嗰啲製作品，即係賣版權俾人哋出遊戲咧，咁即刻估價升到爸爸聲。其實啲遊戲好唔好玩，未試，跟住後嚟都話 delay 咗 ，delay 到2017年。即係其實重點就話、是。根本嗰啲嘢係唔重要，最緊要話嗰個消息令到個股價喺股票市場有波動就贏噶啦。 係依嘢咁講，即係情幣係肯定嘅。佢轉移去手機 game 啊，嗰啲所謂貨金 game 咪依肯定噶啦。咁啊，事實上佢依就話咁講啦。其實柯南米咧，應該都算係業界裏面好受嘅，入到日本 當年嘅 Big Six 之一嚟嘅啦，大佬。 亦都係近應該咁講就係、是。近收購佢出咪詛咒就係、是、佢收購親嘅遊戲廠又最後都不了了之嘅，唔係無一淨係冇一聲死咗啊！佢其實收購咗唔少遊戲公司噶，但係咧收購親之後最後結果都係冇咗嘅。 唔係應公道啲講，佢收購咗其實主要唔係收購佢啲嘅 office 或者人唔係嘅，你通常收購一個公司咧，主要係收購啲品牌。咁但係如果啲品牌即係用舉個例啦，同佢哋好合作、好合作關係好密切嘅黑神嘅那個叫做《塗塔龍電鐵》咁樣，咁如果呢個遊戲嘅類型而家係唔流行嘅，或者好難賣錢嘅，你好難再出落去啊嘛。所以佢記得我冇記錯，之前嗰代係咪出手機 game 啊？ 好似係出過電鐵出過手機版嘅。 即係其實咁，如果出手機版都賺唔到錢，佢都諗唔到點樣去可以有盈利嘅話，唔出係好合理。即係我覺得有時啲嘢就唔好易去到太 mean 嘅，即係話我覺得你話預期佢收購咗人哋啲 game 唔出，其實。衰嘅程度遠低於佢將成個山丘斬咗唔做，即係我覺得即係冇比咯。 因為其實你嗱，一般嚟講，日本廠都有收購嗱，佢斯減咪收購咗阿特拉斯咁樣，佢起碼佢繼俾阿特拉斯又自己要搞 game 㗎，咁佢亦都就繼續搞佢嘅。而家佢Persona 佢繼續都有出，即係呢系列啦。跟住Square Enix 成一半出 DQ 啊啲嘢啦。然後 喺係 Enix 買 Square， 因為呢件事太耐啦。其實講到係應該講 SE 收購咗 title 啲品牌，但佢就出 game 入嚟真係少咗好多，反而會有用佢啲著名角色嚟話探親，或者一啲出多啲周邊商品，或者係融入啲遊戲度咧，反而多咗。你留意下，你睇翻title 佢個網咧，基本上而家就算連即係家用機應該基本上冇遊戲啦，可能偶爾會有一啲手機 game 或者係家機 game 咯，即係。其實個事業轉型都係好明顯咯。 而聽冇直情佢同光榮合作呢兩間 嘅光榮 合作好，但係聽冇佢哋出到出 game 出到幾多添㗎？ 吊威咯， 係咯，唔係吊威啊，無雙系列咁樣。佢事實上光榮自己本家亦都有出佢嘅三個字，我幾欣賞佢喎。佢而家繼續出三個字喎，係其實出三個字繼續出信長野望嘅喎，即係佢叫做你當佢係純粹叫做金川洋一嘅個人樂趣味又好，我覺得 咁樣本身。呢啲係本身間公司嘅 即係其次或者係叫做咩 啊？ 招牌嚟嘅，你冇得唔出噶。即係問題係可能出嘅年份相隔嘅年份會比較遠，但係喂，總之一句，佢今年出打上招牌話我三十周年。任你掠啦，系咪先？ 系啊， 佢再 P K 啲人，每五年出一集，咪三十五周年、四十周年，今日你真系出唔上。 但问题起码佢又做出啊嘛。但系你话曲啊，讲柯南咪啦，即系今次其实咧就唔系谂住话即回忆录啊，因为其实都唔之前讲过噶啦，系纯粹就我哋嘅回忆录，就讲下同我哋有关嘅 柯南游戏。我哋自己玩过角度去讲 啦，因为啲冇玩 过官腔啦， 因为有啲惊我哋冇玩过，大佬我睇个官标有鬼，有啲我完全唔知道啊。最早其實咧，我柯南咪最早嗰陣時候五右衛門系列嘅，我係 即係紅白機嗰只。 係啊，五右衛門系列㗎，因為當時我紅白機年代佢係冇真係能夠話，因為五右衛門系列跟住就係藥神郎機，依樣就差唔多。 差唔多年份啊！ 差唔多年份。五右衛門就其實真著就冇深嘅，因為即係都係同好傳統嘅動作，一路 橫向動作， 跳嚟跳去。 但係佢好特別就係咧有迷宮咯， 依樣真嘅。 啲迷宮咧講真就係即係好似有啲似咩落咗好似 JR 咁樣咧，喺啲地下通道咧，由呢個出口去另一個出口咁，即係如果你唔行，我冇記錯，你唔行地下通道，你係去唔到另一個城市應該 係。係啊，佢係用佢一個城市連一個城市噶嘛， 即係冇所謂過關咯。 嗯，佢就係、是、當時嘅，因為佢名氣就唔係大嘅呢只 game， 就純粹本身佢其實咧之前有一隻佢本身有個街機咧，佢本身有個真係有個 game 叫做 Mr. Goemon 嘅係。真係橫向動作，一次即係唔係好似而家望落 top view 咁有深度，真係一個橫向線性動作。但係咧後嚟就麻麻地啦，佢就去到用咗呢啲角色去到同埋機，就再加啲減啲，就變咗一個即係有深度。即係我個阿 min 唔係個遊戲要 def， 阿 min 係個畫面上係有一個 有四維、三維空間，即係開始就左右 係啦咁樣啦。咁就加埋佢嗰個比較獨特嘅世界觀，同埋有啲迷宮啊，咁就。算啦，唔可以大成功，係小成功。其實因為佢都係當年，你知當前紅白機好多遊戲咧，都係得半 Mbps 或者 Mbps， 佢唔係第一隻，但係咧佢係標榜佢係兩 Mbps 大容量嘅，所以就吸引到人嘅注意咯。 因為當時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作為日本即係、一家日本遊戲公司啦，或者咁講咧，日本遊戲界咧，其實咁和風嘅日，所以走和風嘅動作遊戲其實少嘅。 其實啲音樂都好好聽，即係佢都係用咗好多模擬咗啲三味線嗰啲，即係啲音樂係其實係好獨特咯。 係有意思，有幾意外嘅。即係作為一家日，即係喺日本遊戲界裏面咧，真係咁和風、咁日本風味嘅遊戲其實唔多嘅。 咁但係其實我坦白講，我覺得就麻麻地好玩，即係過癮咯。其實嗱，即係講翻佢喺紅白機動作版咧，應該係出咗兩集，跟住 RPG 都出咗兩集，跟住之後就喺超任啊或者其他平台都有出啦。但係咧，其實最成功即係就算而家可能而家中古熱潮咧，最多人追捧嘅都係超任嗰幾隻，因為佢轉咗《超人》咧，佢轉咗畫風就比較卡通啲咧，就得意啲，因為除咗Goemon 同埋阿 Abyssal Maru 之外咧，係、嘛？維美受遠啊， 維美受遠。 跟住咧，仲有個女仔忍者角色啊，再埋有個機械人咁樣，即係嗰啲角色比較搞怪。你留意一下咧，佢超任版開始咧，嗰啲角色嘅造型真係好卡通，即係卡通過忍者亂太郎添啦，就同以前比較歌舞伎啲真實嘅卡通有啲唔同。 呢、這個就係佢先啲個老餅會比較記得咯，因為佢嗱好老實嘅。 老餅記得佢幾耐冇出過新作啊，大佬。 唔係個老餅，只係佢本身唔係屬於叫做係咩咩 講咩一線咯， 係甚至甚至 Core 米 fans 先會記得嘅遊戲。 Core game 嚟嘅。 因為就算你一般，就算老餅 fans 咧，都唔會特別留意呢只遊戲。係真係你係 Core 米 fans， 你先會知道遊戲。 你睇下只 game 啊，本身紅白機嗰兩隻啊，連埋 RPG 到啊，喺二手市場啊賣推唔喐嘅，你知只 game 有幾受歡迎啦。 你真係好 hardcore Core 米嘅啫。跟住咧，《藥神郎機》就反而唔同啲，因為佢雖然射擊大中嚟嘅啦，即係你話係作為shooting， 因為飛機打怪獸嘅遊 shooting game 裏邊咧，佢同埋佢《藥神郎機》系列啦， Outtake 啦 ，Quibi 啦， 咩啊 ，Chain B 啊 ，Chain B 穿 B 都係 Konami 嘅， 都係咪啦？所以佢一系統啊 ，Chain B 啦。依三隻叫傳統，所謂叫傳統三家級嘅大作啦。一後嚟出咗， 其實就唔止嘅。你如果真係大作， 即係大系列啊！ 你話嗱，講真，例如 Tango Soft 喺世界起多嘅 Thunder Force 啦，都係好受歡迎啦。就算 Capcom 自己1942系列啊，即係其實 1942偏向主要Twin B 嗰種玩法嘅，即係所謂嘅系統啊。 即係其實我覺得係話講翻點解咁講？其實你以當年嘅技術嚟講，射擊得兩種，一係就中向，一係橫向啦。而 Guardians 咧，好嗰種橫向得嚟成功，因為咧。它是一個比較早期遊戲，即不是第一隻，但早期遊戲呢是有這個食那些 嗰啲 power 嚟 power up 自己， 自己選擇 選擇 power up 嘅嗰個設計咧，就令到你覺得有種增值感咯，即係你會覺得由弱變強，慢慢升上去。因為以前有啲手機咧，你就係你攞一樣嘢就攞一樣嘢，即係你呢個自由度唔係冇係比較細。而呢個就算係話，就算我食個 power 都好咧，我可以揀我想 speed up 先啦，定係要向下飛彈先啦，定係要 laser 先啦，定係要放多個 option 出嚟，即係你嗰個選擇有得選擇，即係大啲嗰句， 有得揀， 有得揀好過。俾三嚿屎你揀啦，係咪先？ 一嗱 ，Chin B 同埋 Chin 咧，從由個 Alcorn 嘅 Chin B 咧，同佢由1944交叉係就係嗰種嘅，就係打嗰個嘢，打下打下打變咁樣，或者攞嘢，佢就算同一個系統嘅。依個巡航機係同後嚟嘅沙羅曼蛇就係佢一選啦。後嚟 咁沙羅曼蛇係宇宙巡航機嘅 spin off 嚟嘅， 就依同一個系統嘅，就係一條巴俾選，一路選落去。论难度其实咧，相对讲咧，系佢系比而家啲游戏拣容易啲嘅。即系如果难易度嚟讲， 唔系、哦，即系我觉得唔系各有各啦。其实你话宇宙巡航机一代就系易玩啦，其实你玩二代，不论唔同嘅版本都好，即系街机啊、红白机啊，都系难玩嘅。即系其实佢难就难在，通常都系睇下啲背景嗰啲屈嚟，可能都大嚿无端整嚿嘢出嚟吉死你啊，撞死你啲就难咯。你又打敌人， 佢主要背佢难，佢难难在系背景局嚟，唔似后嚟彩经系统嗰种 彈幕啊！ 彈幕就係最後已經係咁玩死人嘅，因為呢個機會再講彩經啦。因為佢啲彈唔好話佢啲彈幕其實好 慳。嗱，講真，你講冰封系列就講翻冰封，而家紅白機咧，第一代就帶啦，第二代出完磁碟，好 N 年後出翻帶啦，跟住就第三代都係帶，第二代就可以有三打，好出名就係無端端俾你插個外置手掣喺中間嗰個紅白機個輸入口就可以玩 free play 啫。你諗下，以紅白機機能可以俾你三打，其實真係好難嘅。 我時用咗盡 任嘅。後嚟咧，超任力都有出咗有啲動作版同埋有 shooting 版啊。但係咧，其實出咗咁多年咧，冰封其實真係紅咧，唔係因為隻 game， 即係唔知你有冇留意冰封紅嘅原因咧，係因為當年佢我唔知係咪 PC Engine 版定點啦。嗰陣時佢有做啲 CD drama 嗰啲嘅，佢嗰啲聲優令到隻 game 喺聲優界係好 hit。 同埋佢係夠可愛嘛？ 即係其實佢嗰陣時咧，即係最慘問題咧，冰封咧真係令到人哋知咧，唔係因為隻 game 本身，係因為嗰啲其他嘅嘢，即係話 收邊啊咁樣。 即係其實我覺得都幾悲咯。你發覺頭先冰封後嚟，其實之後已經全家機版啦，或者係出完 PS 版之後咧，已經冇出。就算近年出親都係合集，或者係可能係將佢撈落去沙窩萬蛇咁啊。所以話變咗你話比起即係宇宙巡航機系列嚟講咧，冰封其實咧好早就已經收皮啦。其實， 但係佢依就射擊系列嚟講，佢真係影響好大。尤其是佢嗰、那個生值表數字嚟講，其實係好玩嘅。因為通常咧最實際嗰、那個通常第一件食咩咧？一食加速先，因為如果唔食加速嘅話咧， 俾人撞死啦。 第二就珍珠，因為 Lisa 同埋泡泡蛋就睇下你自己嗰個興趣。我都係中 Lisa 嘅，我 Lisa 嘅，跟住反而無敵嗰個我反而最少用。因為佢要六個豬，因為食得細蚊份嘅，因為食起碼三。 通常你會食夠 option 先， 嗰個最先，嗰個最後嘅，嗰個最後嘅，或者係分蛋嗰只啦，下面屙蛋出嚟，或者前後蛋咁樣。 佢話同冰空一樣，你一定係攞咗 speed up 先，攞完 speed up 之後咧，就攞可能係攞，我唔記得咗之後嘅代數。如果你有紅白機玩，一係就攞 two way， 一係就攞 three way 嘅，跟住咧就再攞分身，即係其實係話。你要大問題，冰封難就難在咧，就係、是、你打個鐘咧，你打上去浪咗佢先，即係打到佢咧咁啱，可能佢已經出現咗係一個 power up 啫。你唔小心可能要打怪獸，打中咗佢咧又要打轉頭。 哎呀，好苦啊！ 好難打， 即係一九四交叉係點？你又掃到佢，不過好啲就是、因為佢一九四交叉系列嗰嚿嘢就好似唔會跳嚟跳去嘅。 佢去到最尾會變，一定係變呢個孖圓啦。 係啊，所以你容易去，你容易 control 嗰、那個。 要乜嘢咧？ 但 係唔好講夠四啦，即 係。穿邊就難啦，穿邊就難啦，因為佢升上升就咩打一時得手，得咗。 所以我想強調就係冰封最尾原來係唔係紅色 game 其實比較可惜咯，係好玩嘅。 所以沙羅曼蛇佢係當時佢係沙羅曼蛇咧，即係 spin off 咧，佢最深入係因為嗰時應該係二型大雄年代，佢同 Outlast 都玩緊二型。 係啦。 佢就Outlast 更加二型向添啦，但係佢又雖然生物向啲，生物性重啲嘅沙羅曼蛇系列就。 其實沙羅曼蛇最初咧，大家可能如果你唔係好機靈唔係好深，應該可能會搞錯就係咧，為咗紅白機版沙羅曼蛇，喂紅白機應該佢會記得就係咧，名單係好似 iMac 咁樣，即係透明，就見到啲 IC 啦，就粉藍色有條蛇喺個上面，其實好靚嘅名單。 好靚。 玩嗰陣咧，咦唔係喎，點解同 Gradus 一樣都係可以power up 咁樣？你如果以為正宗嘅沙羅曼蛇咁，你又賴嘢啦！正宗街機沙羅曼蛇就唔係食power up 上去嘅，係每一個 power 咧 一食就有，即係嗰個嚟。斯粒係一個款，即係一嚿嘢嚟嘅。Miso 係一嚿嘢，呢曬一嚿嘢， 即係傳統 直接攞。但因為咧，可能係咁樣做咧，就啲可能啲 fans 就唔慣，所以去到同埋機儀接滾就變翻傳統嘅泡泡咁樣做。 嗯。 靠後嚟，你沙羅曼石可能出咗有沙羅曼石二，即係唔同嘅版本都有，但係咧，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即係好似你咁講，沙羅曼石其實説穿咗，其實同瓜特其實都即係差唔多咯， 同阿媽生嘅。但係當時好多人係搞錯咗一樣係嘅，應該咁講，我當時我自己自然都話哇，靚仔年代 先。沙羅曼石就係呢個瓜特第二集啊嘛。係 啊，成日都亂佢兩個㗎。 嗰陣時紅白機都未出瓜特 two， 咪就係咯。有時甚至叫做咩？有時你直情講咗就係、是、你講宇宙長機，但係講咗沙羅曼蛇嘅。 但以前咧應該咁講，Guardus 唔係沙羅曼蛇出嗰陣咧，有樣嘢好 innovative 就係咧，嗱紅白機版就做唔到嘅，就加機版做到就係咧，啲背景好即係雙卷軸加埋咧嗰啲好似異形咁啊新嘢出嚟撞你好靚啦。我記得喺街機嗰時第一次睇沙羅曼蛇，就嗰第一版就係咧架飛機係影住咧，逐格轉翻就45度向上，因為佢沙羅曼蛇咧。單數版面就是橫向，雙數版面是中向。咁轉上你覺得哇，好新奇。雖然紅白機版都有變翻中向，但係咧轉出嚟嘅效果就當然係冇街機咁 華麗啦。即係嗰時邊樣而家好華麗嘅。 即係街機同紅白機俾咩比出俾就死啦，真 係。咁唔同啦，當年真係唔同啦。 第一都玩咗開心啦。 係啦，嗱，跟住就係佢就係即係佢依系算延伸好耐，去到沙窩曼蛇啦。因為延伸係因為其實就惡搞性質嘅。 但係佢問題去到最尾而家最普及反而都是沙窩曼蛇，因為咧佢有啲叫似咩咧，都似翻叫 All Star， 因為咧用翻第一集沙窩曼蛇為例，佢四個角色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關沙羅曼蛇嗰隻戰機啦，有一個係企鵝啦，有一個係章魚啦，第四個我唔記得。 穿邊都有啊， 穿邊啊，即係變有啲似大亂鬥式嘅呢個射擊，但係咧啲敵人咧最經典就係呢、這個嗰啲跳舞女郎啊，即係啲好惡搞啲，即係你會覺得係。真係好開心，即係 佢係超興貴全身嚟。 你唔會覺得係好邪惡？你覺得係咧，簡直係好多好歡樂咯。 歡樂嘅惡搞性質，即係佢令我想起就係後嚟嘅超興貴咯，又係啲中惡搞性質嘅啲班 game 咁樣。嗱，講起所謂All Star 啦 ，Call Me All Star 咧就應該都算係 業界第一 隻 集嘅。 第一隻係咪應該算業界第一隻 All Star？ 我諗未必係第一隻都好，但一定係第一隻最有影響力嘅，因為咧嗱。柯南米在紅白機年代就真係叫做風光啦，佢可以諗，即係冇人諗到嘅嘢，就諗到就係咧，將佢旗下唔同嘅遊戲嘅角色就拉埋一齊做柯南。咁佢部遊戲本身即係有你開頭就咁樣嘅，話呢個世界有六個英雄俾人捉咗，你就要用柯南米先生或者柯南米小姐就要去唔同嘅關卡拯救佢哋，包括咩咧？包括頭先講嗰個五日遺魂啦，包括惡魔城啦，包括熱風魔傳，包括呢、這個七寶奇謀啦。包括呢個大金剛啦，同埋呢個摩埃軍，即係石像軍，即係 Guardus 嗰個石像。咁你夠16個之後咧，跟住就要玩射擊版啦。射擊版就係話你要 one pay 就係做宇宙巡航機 ，two pay 就係做呢個冰封，就要去打一關。過完之後咧，去翻最後個最終 stage 先至係用翻頭先柯南米先生、柯南米小姐加埋另外嗰6個英雄咧去打大佬。但係其實只驚到二型挑一敵人咧，最後大佬佢就好似打二型嘅真 係。佢係當時因為佢夠多花樣啦，佢咩類型都，因為佢大集啊嘛，話到咩類型都有，所以就每一版都唔同，又好開心嘅。 佢背景設計同埋佢啲角色啊，玩法都係有啲自歌遊戲嘅特色咯。 因為我喺任天堂年代啦，大合所以呢類大合集嘅，除呢只係一隻經典啦，呢隻經典就係、是、有機會可能講下嘅。少年針唔知50 周年。你講緊係英雄列傳。 英雄列傳嗰只又另一個經典嚟嘅，因為嗰只經典就嗰只係仲係處於一個用 password 年代嘅世界。 但你事實在，如果你係一隻 RPG 同嗰啲 action game 嚟講，你要流芳百世，一定係 action game， 因為 action game 嘅話就冇乜呢個文字嘅呢個影響啦。你 RPG 嘅話，你唔識日文就唔使玩啦。 英雄列傳好妙㗎，佢係有賽車啦，有動作啦，乜都咩古靈精怪都抄下碟，佢真係插俾抄到喎，即係將當時主流嘅所有垃圾抄咗落去。相比嚟講，柯南米世界就比較正常啲，因為淨係抄翻佢自己幾隻經典啫嘛。嗱，講完又跳翻去啲獨立系列啦，《惡魔城》系列算係維持得耐㗎啦，即係作為我同阿 Seven 都係屬於嘅惡魔城 fans 啦。甚至玩到佢，差唔多叫做除咗 3D 版嗰、那個，即係唔立媽媽聲嗰個，我都玩過。冇其實冇想象中咁差啊 ，3D 嗰、那個。 唔係你又知道，通常 haters 咧就係、是、咧 嗰樣嘢如果係三嘅需要程度，去鬧鬧到三十咁啊，即係你為鬧而鬧，你都知道明白呢啲係。 即係佢又咁差。嗱，我成日咧，我對一開頭就係紅白，即係我基本玩嘅，第一次就係靚仔基本玩嘅。即係基本時我成好大個主角係、去到家用即係處理能力問題縮細縮到五分一咁樣，即係小即係傳統嚟話魔界村嗰種 size 主角。最初一關一關打落去啦，通常打唔難打嘅，其實第一集係唔相對唔算難打嘅。 難㗎，點會唔難啊？ 唔係啊，我覺得最後打我 通常惡魔城第一集咧，你就算睇翻啲網上外國啲網都好咧，通常都投訴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只 game 因為始終你啲設計比較叫做咩簡陋咧，惡魔城佢最唔好一樣嘢就係嗰個樓打咗敵人，我向翻後少少畫面，向翻前咧個敵人會自動好，即係其實呢樣嘢合唔合理？點解會個畫面拉一拉咧，會就喺即係喺翻嗰個地點就走翻敵人出嚟咧？第二就係咧，只 game 咧。嗰、那個年代我冇記錯咧，就係咧冇得上下樓，即係話咧，假設我喺下面一層上樓梯上上面一層，因為上面嗰層咧跌咗落去個窿咧就即死。係 啊， 我好記得就係咧難玩難在咧就係喺第十三至第十五關，即係打死神之前嗰段一段咧，你係要跳十格嗰啲會將兩個空格中間有個磚嗰啲，但係咧每跳一格咧。就會有個味道沙，一個泡沫線咁。 哇！呢只嘢係撲街啊， 係基本上咧，你係要起碼要連續要五六次都要咧 ，no miss 咁跳完嗰個石一落地，即刻要發要中。你發唔到嘅話咧，咁就一定撞到你。跟住咧，因為呢只 game 咧好黐線就咧，你之後個魔城咧，就算俾人撞中咗，你只係球友，但係你原地。但係呢只魔城咧撞中咗咧，就向後彈。通常而向後彈嘅情況咧，就跌落街死噶啦。 即係當然啦，我所謂比較容易相對魔界村二，魔界村嚟。 但咧，因為呢、這個呢一個設計已經俾人鬧到怕噶，即係鬧怕嘅咧。佢咧有修正嘅，就係、喺後嚟出嘅大版咧修正咗，就係咧撞中咗就唔跌落街啦，就都係照靠就企喺度，即係起碼合理啲咯。 起碼冇屈啊嘛，即係關鍵你魔界村又好黑人憎就係一撞向後彈跌，或者係你一撞向後彈含住啲嘢出嚟 即死 咯。係啊，魔界村點解啲人媽媽聲齊話就係？佢嗰啲人唔係話拉畫面復活，係即原地復活大佬。 你如果以前咧，啲人都有跟性慢慢同你磨啫。你而家呢年代同你出啲嘢咁 game 咧，係講咧，肯定會話你係零分， 即時反佢。但係當時係有人挑戰到喎， 唔係唔得嘅。你咪即係不斷咁死，不斷咁死咯，死到你真係咧，已經係變一個 機械性打方咯，全身本能性一超到嗰個撳噶啦。因為嗰年代遊戲其實真係噶，你只要死背曬方嘅話咧，你首先機動機械反應 年代嘅遊戲創作人都邊度有而家啲人諗咁得咁周全，即係出咗個 game 出嚟，你玩就玩，唔玩就罷就啦，係咪先？你都冇選擇權其實。 跟住第二隻咧，阿魔城二就遲啲版嘅 RP， 第一隻都係第一隻都係遲啲， 但第二隻就係佢係 ARPG。 ARPG 當時我都講過呢個講幾次嘅故事，就係當時我唔知道遲啲係有 save 功能咧，我一個晏晝唔知兩三個鐘打爆咗佢，同埋咧。我魔城 即系 game 咧，隐藏 ending 系要三个钟头嚟爆机。 系啊，嗰阵时我笑打爆佢噶，同埋我魔城二大佬，我魔城二个大佬咧，系俾人发现到你招掟个大雪落去搞掂嘅一个大佬。 系咩？ 但系喺嗰啲佢不断，因为我魔城二嘅吸血鬼咧，佢不断转圈啫嘛。你只要喺嗰、那个你只要搵咗个大型大串喺个转圈位置掟落去，然后一出嚟佢自己所有一撞撞个大串度，佢棘死嗰度，然后杀佢搞掂。呢、這个系俾人发现咗乜嘢乜方系最容易打大佬，因为。當你發現咗大佬係轉圈，而發現咗大選呢個大選係佢係屬於非消耗性嘅攻擊，一撞落去就自動棘死嗰度啊！咁簡單咯。 嗱，魔城二佢好在好在咧，係你喺一個叫做係動作年代啦，佢係變咗有 RPG 要素，但係佢 RPG 要素記住咧，佢唔係話打嗰啲怪，即係好似月下咁升 level 出嘢咁，唔係，即係因為係話佢唔係一關卡咁喎，因為佢每一個地圖嘅地方都係連住，即係嗱，去到中間有位。揀上下路我冇記錯，上下路就去 A 城，下路去 B 城咁樣啦。其實你《惡魔城二》咧個故事就係話你第一集咪覺得古拉 ham 咗，但係因為要佢會復活，你就要去阻止佢復活定點咧？你就要去唔同嘅地方執翻佢啲心啊、牙、眼嘅啲 pass， 執翻一位，跟住佢真係復活咗，跟住再打多一次， 打一鑊。 但係呢隻 game 佢就係話根據你玩嘅時間，你時間嘅唔同而去打爆機咧，佢個 ending 唔同嘅都係。有最短頭先你講幾個鐘頭啦，但如果玩好耐先爆機咧，佢即係佢好古搞笑係咧咩日頭啊、黃昏啊、夜晚，即係其實佢本身個意念好，不過就係因為佢冇英文，全日文咧，你如果你唔係好知道應該要點做嘅話，你真係玩到你好眼瞓咯會。 我睇攻略玩㗎，嗰、那個、年代你唔睇攻略嘅話咧，你會幾辛苦會辛苦啲啊，唔係玩唔到嘅。 有趣咯，咁之後嘅《惡魔城》大家都知道，慢慢係由動作變做加 RPG 要素嘅下，只不過其實啲講過好多次啦，唔使講啦。 反而真係幾好嘅，我覺得佢一個大迷宮，即係佢係橫切一個橫切面迷宮咧，幾好玩嘅其實。 而且相對講難，難度係可以接受嘅，即係相比起其他啲傳統轉過嚟講，我覺得耐玩咯，耐玩性高咯，你周圍走嚟走去啊，攞道具啊，升嘢咁樣。反而佢就比起上嚟講，就雲斗羅就會更加傳統啲，雲斗羅咁出名啦，雲斗羅就 唔係㗎，雲斗羅講真 冇喎，乜成咁耐 話出名做咩咧？係頭先你講街機嗰時咧，佢都係有啲特別，就係話佢橫向關卡同埋有呢個模擬嘅 3D， 即係點樣咧？佢過一關之後咧，你入到個基地咧打咧，你係向住個畫面嘅中間去打，即係叫做扮假 3D 咁樣，幾得意嘅。咁同埋咧，佢個兩個主角一個咧。就係、是、扮阿洛阿史泰龍，呢、這個就扮阿洛舒辛力加咧，其實令到人咧覺得，即係呢一支安南美嗰時咧，好中意好多 game 咧，都走去咧， 我以為就睇有咩， 佢真係係啦，睇煙扮咧，即係借人哋啲電影開部嚟喺度抽水咧，例如話冷戰咩都見人都知啦， 咩都見人直情添啦，哇！依、這個嘢唔～ 有啲 就係講 過，佢抽水嘅嘢，又有我頭先講過，雲斗羅又有抽啦，連呢個奇蹟又抽呢個奪寶奇兵啦， 三十萬蛇又係抽異形啦，嗰時異形風啦， 啊仲有鱷魚先生就真係抽鱷魚先生啦，其實又抽水嘅嘢實在太多了，即係 當時冇咁即係冇，如果係如果 而家你咁樣攞嚟換張相，唔係第一件事叫你換張相先，因為要過你 咯，就係咯，過得苦咯， 唔會佢唔會即刻過你㗎，而家一定等你出咗先，跟住就過你。一系就換曬，一系就俾錢。 因為依唔同啲就係嗰年代一來就係始終你 有意識， 同埋一樣就係嗰年代遊，始終遊戲一隻遊戲咧，佢唔係未過嗰時未去咁密，未去到日本啊， 唔禁緊， 將唔禁緊啊！ 你而家你咁，你攞佢張相嚟改相，你睇下啲人告你。 嗱，嗰年代鬼知咩？僆仔，即係佢多出玩具，即係玩具新發版權啲嘢成日有噶啦，佢唔睬 點解？但係你話咁樣抄人哋嘅呢個叫咩嘅電影啲相咧，佢真係特別多間咯，直頭真係攞人哋張相。找個畫師在張相度改圖就算，即係根本張相一望就知係嗰套戲嘅。 但係好玩喎，我雲斗羅有，因為雲斗羅咧係佢好玩就係佢有啲強制卷軸啦，佢係。 哇！即係講真嗰句，嗰時街機同人相打咧，如果即係大家嗰個同步即係同調率唔高咧，一個跳先一個跳後，一跳唔到，跟住會俾上面嗰拉死下面嗰、那個。 拉畫面殺殺服算數。 係啊。 同埋佢係每打一班人通常打一個堡壘嘅，有夢牆咁平民數嘅。其實依個係又佢係八風公爵咯，佢係我應該係八風公爵，好有名嘅。因為你咁樣嘅話咧，就你有好多戰術啦，即係話跳起向下射咁樣，多咗一般前嗰時。 同埋有多唔同嘅武器咧， 散彈啦，圓虛好轉咗珠咁樣，好多花樣。但依個系列好似出咗都冇幾耐。 街機同紅白機就雲斗羅同 Super 雲斗羅啦。超任就係出咗一隻叫做雲斗羅 Spirit 啦， 好似之後去到 PS 都出過一次 ，Mega Drive 又有出過啦，手提機都有，即系 Game Boy， 跟住去到隔咗好多年之後啦，去到 PS 2咪有真雲斗羅同埋雲斗羅 Hardcore 等啦， 我都玩過。 其實之後咧，就算唔同嘅年代都有，偶爾不因為咧。呢啲遊戲咧，其實又有啲好 hardcore， 即係叫好不叫座咁樣咧。咁你出到個廠都覺得出嚟，淨係得班死忠話玩，跟住咧個個啲即係銷量唔好，咪冇心機咪唔玩咯。 係幾玩嘅，唔係嗱，去到 PS 2嗰個雲斗真雲斗羅咧，都有玩，其實幾唔錯嘅做得，因為佢用斜面嚟話喺嗰個一夢牆爬上去嗰啲咧。或者一環斜面，即係利用咗所謂新世代咧，佢做效果其實係真係發揮雲斗羅中立體性多方向攻擊嘅。因為雲斗羅其實最大賣點就係你係可以八方向唔同嘅方攻擊嘛。 但係最慘就係可能即係新一代嘅玩家覺得呢啲遊戲好即係好唔吸引咯，所以就即係你成日講真嗰句，講到幾好玩都好，唔買得就真係枉法過。即係有時你話做得唔好而唔買得，咁啊抵死啫。當好多死忠都話好玩。但都係唔買得，咁你就真係冇辦法，即係佢唔出你都冇計啦。你唔可以用惡魔城做例子，即係惡魔城係叫賣得嗰只啊嘛。但係呢個雲斗羅係唔賣得嗰只啊嘛。 惡魔城真係算係好老派，同埋惡魔城係少好奇怪就係佢出新世代 3D 版，大家係嘛嘛聲；去翻傳統嘅 2D 版咧，大家拍爛手掌嗰只又好賣喎，即係吹到啤一聲，結果死死地氣，一直出 NES 啊、3DS 咁出傳統版本。 唔係，但係個廠唔係咁諗，個廠覺得點解一定要出呢啲咁嘅老餅嘢？佢係都係死都係要出 3D 出新世代嘅嘛，即係佢係唔甘心，點解會出嚟啊？唔實唔買得。 有啲嘢係唔得嘅，就唔得㗎啦，你。 咁但係你知道，製作人有製作人堅持，但老闆都有老闆堅持㗎嘛。 唔係有啲嘢就係有啲公司就好有入邊頭就好聰明嘅。我咁只 game 人哋係中意舊版，我咪出舊版俾你咯。我係唔進步㗎，但係問題就係咁啲 fans 嗰陣就。 Pokemon， 咁我係你 Pokemon 玩緊係玩嗰種畫面噶嘛，你唔好俾我呢個奇離嘢啊嘛。咁玩家就玩家話係客人，咁客人要呢樣嘢，咁你咪俾呢樣嘢咯。咁啲內容好睇好化喎，甚至 Sega 都係噶。 唔係咁，你又講咗有樣嘢又唔公道，你唔可以攞 Pokemon 去同雲斗羅或者惡魔城比。喂，雲呢、這個惡魔城系列難聽啲講句啊，成個系列加埋曬嘅銷售都未必及 Pokemon 嘅，即係。不要講而家啦，可能兩三代前全盛期其中一個版本的銷售，即係你唔肯比嘅，即係嗰個你攞 Winning 最賣得的年代同而家比，你都不公道啦，係咪先？ 本來吸唔到咗啊，不如有一隻講埋先啦。月風魔傳比較簡單嘅，順便講埋佢先。 簡單，簡單就係話，好多人好中意月風魔傳，真係真嘅，好多同埋機玩家覺得哇好正啊，又即係橫向動作，又有迷宮，又有即係日本武士，即係 和風好多和風喎，以外 最緊要係啲大佬咧，尤其是打最尾龍骨鬼咧，係好大成個。畫面咁大，即其實都係用背景砌出嚟啦。但係咧，有好多人都會唔知道點解出咗一集之後就冇出咧。有啲人都會唔知道，你《月風魔傳》本身就明抄《南口街機》嗰只咩啊《原平土魔傳》嘅。咁出咗之後咧，人哋冇過去，但係咧已經夾啦，即係已經係去到動作就係、是、你再做， 我就反 啫，係擺明係搞你。你知當年嘅。Konami 同埋 Namco 咧，其實不斷咁你抄我抄你抄你。 係依樣間廠係啲屎忽鬼嘢，好多㗎。 但係咧，即係呢個《月風魔傳》抄得就太離譜啦。 相比嗰《原平土魔傳》就冇咁有名喎，最慘就係。 《原平土魔傳》講真，你冇《原平土魔傳》嗰只街機 game 根本就唔會有《月風魔傳》啦。咁啊，就基本上 望街機咪算好㗎啦。街機版《月風魔傳》明抄到直情一模一樣咁滯啊！ 咁你 家用筆起碼叫有迷宮啊，大佬。 跟住到最尾，即係你坦白講，即係《原平》都仲有出過一兩隻，但係《月風魔傳》真係冇啦。即係大家都好想去出。我想 Konami 真係驚出嚟嘅話，就真係 一定一定 挨官司咯。 你唔一定一定 反嘅。你改曬嘅，啲人又唔認得，咁又你又出嚟做乜咧？ 街機加唔加咪改咗咯？但係咪改極你都係抽完原盤魔傳啊嘛，最慘呢樣嘢啊嘛。但最慘最吹漲係咩啊？佢有咩個原盤魔傳喎？啲玩家中意佢多原盤魔傳嗰個先抵死。如果你話唔係好有名，大家隻隻播，你咁有名，你又好賣過我。 佢嘅優秀地方其實同呢個魔城月下好似就係咧。佢都係有嗰啲肉成要素啦，咁其實你嗰啲動作 game 如果冇肉成，其實係唔好玩嘅。咁你諗下，你玩過你知，哇！開頭月風魔其實好弱嘅，你係要去到唔同嘅地方，即係例如打完第一個 boss 或者攞咗嚿嘢，你話你最記得原平島唔係月風魔傳最緊要嘅道具係咩？最緊要就係嗰個鼓，即係會令到你 轉，因為你最後打 都要靠 乜鬼定靠打佢用呢招嘢。 即係其實有啲似咩銀河戰士就係咧，你去唔同嘅關卡，你攞唔同嘅 item 嚟話，攞縮細變嘅波啦。炸彈炸上去啦，或者係大跳啊！即係基本上其實根本上就係殊途如同歸。你其實《月風魔傳》有啲 element 咪又係嚟自呢個銀河戰士，不過係後嚟再去到《惡魔城月下》先係更加再深化咯。 不過呢樣嘢左抄右抄差唔多所謂嘅，咁好多 game 其實唔係差唔多大抄啫，即係包食出咗出紅咗之後，哇！間出同嗰個遊戲冇所謂，出紅冇嘅。 你先講生跳 啊！依個陣間先再講啦。好，下一 part 再見。